道吵吵闹闹，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。都讲离不开油条，让我爱你爱到老，爱情就是要这样，它才幸福美好。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少人不禁思考，不择手段，争先恐后向前跑。椰林大道，椰林大道，多少人为他痛苦，为他煎熬，失去青春的幻想。 对你笑对你哭，张着嘴不理你，像个机器。你的世界我的日子，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。过得太快，来不及。 情的日子里，生活的

会是不知爱已何时开始，好似 lemon tree。 而你要制止我心念，爱你爱你爱你爱得更深切，爱枕边也是难，心始终有 lemon tree。你心已始终知，只有我这样梦痴。 她美丽又骄傲，有一些自命不凡，有一些年少轻狂，这就是苏慧伦。在20世纪90年代的歌坛，有很多情歌和快歌借镜的歌手，比如杜德伟，他是众望所归永远的情人。没有杜德伟，台湾歌坛一定会少了很多音乐的新品种，也少了很多撼动人心、永垂不朽的好情歌。 吹过我的心中，一切都会不同。透过了你的眼，情人爱却更多，虚情假意的话不说，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，最珍贵的感动 生活的压力往往会让我们忘记了微笑，一个简单的笑容也许会带给自己和身边的人一天的好心情。我是蔡淳佳，我在 FM969 提醒您，生活中别忘了微笑哦。 同住在这城市里， 现在你又在哪里？ 全根香烟躲在屋里，思绪漫不出去，放点音乐调低下心情。 从24楼阳台看出去，回到我们的过去。虽然那年的冬季让你觉得很委屈， 有些埋藏很久的话，说了怕不被你放在心底，却变成回忆。 请转移一颗心，逐渐有人化成冰， 感情从来不是任性，是你的真心。 没有人会相信我从来没怪过你， 就算那些满城风雨 曾经伤害过我和你。 从24楼阳台看出去，回到我们的过去。 虽然那年的冬季让你觉得很委屈， 有些埋藏很久的话，说了怕不美丽， 放在心底却变成回忆。请转移一颗心，逐渐有人化成冰， 感情从来不是任性，是你的任性。 没有人会相信我从来没怪过你， 就算那些满城风雨伤害过我和你。 请转移一颗心，逐渐有人化成冰， 感情从来不是儿戏， 是我的真心。没有人会相信我还依然爱着你， 时间推我们向前， 我的心却停留在原地。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雪铁龙全新 C4L 全 T 登场，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。

用心体会，记录生活。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。九六九看微博。嗨，你好，九六九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。北京晚报消息，近日有很多的快递企业开始试用快递隐私面单，单据上消费者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中间四个数字都被字符代替了。快递员通过 APP 和收件人联系，通过一键拨打的方式联系消费者，不需要人工识别手机号码。根据了解，目前隐私的面单已经开始在新疆、青海、陕西、宁夏等等试点。那北京的市民呢，最快四月份就能够用上这种隐私面单了。哇哦！对此经常网购的你支持吗？来看网友评论。街场说，我终于可以不要把姓名和手机号码撕得粉碎了。心怒放的生命说，那么别人帮领或者帮别人领的快递，最后不知道是谁的怎么办？虽然这样的举措能够进一步防止个人信息泄露，然而我们又要多下载一个 APP， 然后手机内存不够的小伙伴又要纠结是买手机还是删内存了吧。继续刷新微博。环球时报发表，Lunes Locono 是一位在欧盟委员会的专职翻译，那他的外挂技能就是掌握32门语言，而且可以随心所欲的用任何一门语言做梦。不过呢，当他被问到什么语言最难的时候，这位精通32种语言的欧盟翻译官秒回说，当然是中文呐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来看网友评论。珍珠美人鱼 V 说，我竟然会世界上最难的语言，有点得意哦。金翠说，我连最难的中文都会了，可惜我却不会最简单的英语。既然我们连世界上最难的语言都学得这么好了，还有什么理由学不好英语、德语、法语、意大利语、西班牙语呢？加油努力吧。爱生活爱微博，我是主播宇阳，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，听听资讯，听听歌。

嗨，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雨阳，上班路上陪你听歌。很多朋友都是因为上班很忙，想要运动可是又没有时间，但是呢，有了动的意识，其实运动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比方说工作的时候呢，站着打电话，能走过去办事儿就少用网络传话。在家里的时候呢，可以边洗碗边用一条腿来活动一下，拖地的时候呢，保持弓步等等。把运动融入生活，我们的健康才会越来越棒哦。 今天的星星从南飞。

是你。 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的人先来，有的人先走。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，人能决定什么？唯一相同的是，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都有自己的旅程，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。九六九旅行者，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。 绝大多数人只知道北京美景多，高楼大厦、胡同巷子、名胜古迹、高山流水，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，在北京周边有一些异域小镇，充满了不一样的风景。九六九旅行者带您来到奥伦达部落。在千古之谜延庆古雅居的西侧，有一个充满了自由奔放味道的美式小镇，这就是奥伦达部落。它背倚燕山余脉，面朝官厅水库，甘甜的山泉水流经每家门前，被誉为北京最美度假小镇。蜿蜒起伏的66号公路，古朴典雅的木屋别墅，印第安风情的室内装饰，可以一家人一起聊天看星星的花园庭院，满满的都是美国西部风情的味道。如果你喜欢美国西部的风景，这里绝对是一个让你放松的好地方。而位于妙峰山旁边的普拉托休闲小镇，充满了满满的意大利风情，这是一个田园风情、欧式风格的高端休闲度假旅游胜地。在这里，餐饮、住宿、采摘、烧烤、迷你动物园一样都不少，还有一块非常宽阔的绿地，绿地旁边就是小镇特色的列车旅馆，两节真实的列车车厢停放在这儿，这样的景色会让你感觉身处欧洲一样。顶秀美泉小镇位于美丽的燕西湖畔，是一处依山傍水的欧洲小镇，欧陆风情街、巴西风景加上不远处的燕西湖的风光，到处都洋溢着欧洲的风情，置身其中仿佛身处欧洲的某一个度假胜地。而听说这个小镇经常被各路影视剧取景，如果想要拍欧洲风情照的话，在这里绝对是一个最好的选择。而皇后镇度假村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北湾村，这是一座座风格独特的建筑依山而建的，错落有致，以移植而来的新西兰风景没有丝毫的违和感，一切都是非常的舒适和安然。小镇内分为怀旧广场区、野营烧烤区和观光农业区以及生态园林区，其中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尖顶木屋与胶囊公寓了，它们不仅外观造型赏心悦目，住在里面也非常舒适。充满法国风情的埃菲堡国际酒庄融合了欧洲风情的建筑，自然风景秀丽，空气宜人。酒庄分为街道生活区、餐饮服务区、娱乐休闲区和教堂博物馆，采取了不同的装饰风格。这里拥有数百亩酿酒的葡萄种植园，栽种着优质的酿酒葡萄品种赤霞珠、蛇龙珠和霞多丽等等，春天内满眼嫩绿，是休闲旅游的绝好之地。而在印象山庄阿尔卑斯小镇，是充满了阿尔卑斯风情的一处独特的旅游胜地，它位于京郊13陵九龙群山之中。小镇采用与周围融合的欧式简约建筑风格，在轻松享受度假的同时，还能够最大程度的亲近自然。这里远离都市的喧嚣，完全可以投身于洒满阳光的房间，清新的空气以及周围的美景，是远离都市回归自然的绝佳度假胜地。清明假期过后，如果你的精神还没有缓过劲儿来，那不妨跟随着九六九旅行者找寻北京周边的小镇，再近距离的来一次放松之旅。